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的节目首先将视线转向英国的英格兰地区，顶着该国流行病学专家的种种警告，英国英格兰地区进行了如期的解封。可是刚刚解封，该国卫生大臣就宣布确诊，首相等一众高级官员也只好被迫再次进行自我隔离。虽然他们也想出了种种说法来尽量避免隔离，但是民意沸腾之下也只好作罢。然后将视线转向新加坡，来关注这里推出的20分钟进行自我检测病毒的自助检测剂。节目的最后呢，一起关注小岛屿国家面对的全球气候变暖。欢迎走入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英国，英国的英格兰地区全面解封了，也是英美口里的自由日的来到，就是 Freedom Day。 这个地区呢，取消所有的社交距离限制，人们也不再被要求强制佩戴口罩。从19日凌晨开始，英国各地的夜店16个月来首次敞开大门，不少狂欢者说好像是在过年。在该国的社交媒体上，到处可以看出，在酒馆、餐厅、酒吧前，特别是年轻人没有社交距离聚集一堂欢度夜晚的照片。但与此同时，连日来英国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又反弹到了50000例以上。而英国刚刚上任不久的卫生大臣贾维德宣布确诊，但是据英国媒体报道，在贾维德感到不适去医院之前，他刚刚在首相府里与一众官员们一起开了会，包括首相鲍里斯以及财相苏纳克都和他有了近距离的接触。按照英国的法律规定，密接者是必须要进行隔离的。此后唐宁街的发言人表示说，首相鲍里斯和财相苏纳克将参加一个试点计划，这个计划呢，可以用每天的新冠检测来代替自我隔离，并且只会参与有必要的公务活动。但是此言一出，立刻引起了英格兰上下一致的愤怒。人们说，当我们是密接者时，我们都按照规定付出了种种牺牲，严格按照防疫要求进行了自我隔离，那为什么你们成为密接就可以用新冠检测来代替自我隔离呢？要知道我们也可以每日进行新冠检测呀。很快鲍里斯在一段推特视频中做出澄清，他说他已经改变了决定，会在7月26号之前进行自我隔离。 Hi folks, like so many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other people across the country, I've been pinged, I've been asked to self-isolate by the test, trace and isolate system after I've been in contact with somebody who has COVID, in this case of course the Health Secretary Sajid Javid, and we did look briefly at the idea of us taking part in the pilot scheme which allows people to test daily, but I think it's far more important that everybody sticks to the same rules, and that's why I'm going to be self-isolating until the 26th of July, Monday the 26th of July. And I know how frustrated all is, but I really do urge everybody to stick with the program and take the appropriate course of action when you're asked to do so by NHS Test and Trace. And... 首相鲍里斯因为最初决定不参加隔离呢，饱受公众的质疑。很快他在一段推特视频中做出了澄清，他说确实要讨论我们参与试点计划的想法，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应该遵守相同的规定，因此呢，我要在7月26日之前进行严格的自我隔离。我也知道这一切多么令人沮丧，但我真的敦促每个人坚持计划，当 NHS 要求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必须采取适当的行动。 面对着德尔塔病毒的疯狂进攻，英国的疫情再起，但是英国依然决定7月19号如期解封。这么做的底气在于，他们已经给全国所有成年人都接种了第一针疫苗，并在快速推进针对更年轻人群的疫苗接种。但是情况会怎么样呢？英国流行病学专家尼尔·弗格森教授告诉英国广播公司说，英国全面解封之后，未来几个星期每日的新增感染数将不可避免地飙升至10万人，甚至可能会达到20万人。 Summary of the modeling last week said, well, it's very difficult to make precise predictions. I think it's almost certain we'll get to 1,000 hospitalizations today, per day. It'll almost certainly get to 100,000 cases a day.The real question is, do we get to double that or even higher? 英国流行病学专家尼尔·弗格森说，如果不采取适当措施，那么住院人数可能会再次达到每天2000人，依然会给该国的医疗系统带来巨大压力。而同一天，英国的住房大臣罗伯特·詹里克说，考虑过去两天每日的新增都超过了5万例，并且仍将增加，那么第三波疫情可以预见在8月底9月初时将会达到高峰。他透露说，政府的计划是鼓励人们装手机 APP 并启用联系人的追踪功能。英国卫生部表示，截止到7月18日，英国全国共有超过4600万人，占成年人口的88%，注射了首针疫苗；超过近3400万人，占成年人口的70%左右，两针疫苗全部完成。面对着英国本周的如期放开，英国特许管理协会做了一项雇主调查，显示全国一半的雇主认为政府取消限制速度太快了，仅有8%的人认为太慢了。而同时，绝大多数的雇主表示说，他们会继续在工作地点保留新冠的预防措施，包括居家以及办公室的混合办公。许多民众也对解封表达了担忧。 From today, they don't have to wear mask, which is This is not a good idea because people still should wear masks because the COVID still in this country is going up again. So we have to be more careful, social distance and wear face mask, always wash the hands, everything. You know, we have to, don't forget, we can't forget that COVID is gone. So COVID is coming back again. So we have to be careful always.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环球30分，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从上周开始，新加坡的确诊病例就一路反弹。新加坡卫生部门分析认为，这和新加坡的两大新冠病毒感染群，一个是玉郎渔港，一个是 KTV 夜店，有着密切关联，并且病毒的基因和邻近的印度尼西亚输入病例相近。以上周三和上周四为例，当天确诊病例都近200例。随着人数的逐日攀升，新加坡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宣布说，新加坡从7月22号开始重回高警戒解封的第二阶段。这意味着刚刚恢复的餐饮堂食又要取消了，室内运动、面部护理、歌唱班等等不戴口罩的活动也喊停禁止。社交聚会人数从最高5人减至2人，登门访客每天不可以超过2人，继续紧缩大型活动的人数限制，访客进入巴沙以及小贩中心将强行进行安全的登记。为了更好地帮助人们确认病情，新加坡卫生部门表示，人们可以前往几大官方指定药房购买自助检测仪，从而自行检测是否感染了新冠病毒，尽早预防病毒的传播。目前有4款进口的检测仪获得了政府的认定，可以在20分钟内获得结果，操作也非常的简单，人人都可以随时使用。而为了确保每个人都可以用到检测仪，卫生部门初期规定每人最多一次只能买10个。同时，新加坡的国内科技企业也在专注于研发这类的快速自助检测仪。好，我们就来听新加坡958城市频道的记者施莹对此的介绍。 本地一家研发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仪器的公司新建科技，就在去年开发出一款自助抗原快速检测仪。检测仪的包装内有鼻拭子和咽拭子，使用者可以选择采集咽喉深处或鼻腔内的样本，并在15分钟内得知是否感染冠病。新建科技总裁郭孟涵说，公司研发的自助检测仪准确率高达90%，并已经在去年4月获得卫生科学局的紧急批准，在本地使用。 他希望卫生部能够加快审批程序，让本地研发的试剂盒尽快面世。 At the moment, these kits are not sold over the shelf. We're approved for use within Singapore. Previously, it was approved for use by medical professionals in healthcare and other settings. So for the consumer to purchase it, it's not currently on the shelves yet. The price is going to be around 10 Singapore dollars per test. And we would look at partnering with pharmacies and clinics to provide these kits to the public once the regulation is clarified. 郭孟涵说，目前公众还不能在市面上购买到这类自助检测仪。卫生科学局早前批准这个产品在本地医疗机构和其他方面让医护人员使用，每个检测仪的售价大约为10块钱。一旦获得批准，他们将同药房和诊所合作售卖这款检测仪。郭孟涵说，自冠病席卷全球以来，公司生产的自助快速抗原检测仪已经在东南亚、印度和欧洲国家广泛使用。 Yeah, I would say that the sales have increased between 30-50% since last year. Yes, we're continuously working on improving the accuracy of the tests, and also to provide concurrently testing for other relevant targets such as flu A, flu B. So, yeah, we're working on providing a multiplex test kit that's able to detect COVID as well as other viruses at the same time. 郭孟涵说，公司的销售额自去年以来已经增加了30%-50%之间。公司目前正研究进一步提高检测仪的准确率，并让检测仪在检测冠病的同时，也能检测出甲型和乙型流感病毒。另一家本地公司陆盛基因也同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合作，研发出一款深喉唾液检测仪。和一般自助检测仪不同的是，使用者必须在家中自行采集唾液，再把样本送到附近的诊所或实验室进行聚合酶链反应 PCR 检测，检测结果需要一天的时间。陆盛基因总裁陈明翰说明了采集唾液样本的程序。 我们的这个唾液采样器其实是靠两步，第一步就是从深喉的唾液咳出来然后还有第二步从鼻子鼻咽这个鼻涕给吸出来然后再咳出来，我们就用这个空气吸进去这种声音，这样就把我们的鼻涕给吸出来然后我们再咳出来需要0.5个毫升就可以做出一个金标准的新冠病毒的检测。 目前 PCR 检测被视为黄金标准，人们即使通过自助检测仪确诊后，需要再接受 PCR 检测进一步确认。陈明翰说，公司研发的唾液检测仪就善用了 PCR 的检测机制，只需进行一次检测就能得知最终的结果。 用这种方式的这个准确性是有92%，这个超过常规的试纸检测的灵敏度那是58%所以在10个人之中有这个新冠肺炎病毒感染上用深喉唾液这种检测，有在10个人之中会有9个会得到阳性的结果，但是用常规的这个试纸大概只有6个人会有阳性的结果。 目前陆盛基因研发的深喉唾液检测仪已经在香港和印度尼西亚大规模使用，售价大约为150新元。陈明翰相信这将成为本地普遍使用的检测方式之一。 新加坡的新冠检测方法当然是由我们国家卫生部监管的，所以目前唾液检测还在进行评估。在国外这个唾液检测是其实在香港广泛使用，自2020年4月份其实香港都准许居家进行这种新冠采样，这个目前就是在香港的常规方法。我相信唾液检测的确是会变成国家的一种常用的一个新冠病毒的检测方法，因为它并不只是优于准确性，它也是方便性也是很高的。 新加坡 IHH 医疗保健营运总监杨胜明医生指出，不论是自助检测仪或唾液采集检测都存在一定的风险，关键在于使用者是否使用正确的方式收集样本。 它的这个准确性取决于使用者如何采集样本 如果你的采集的方式是错的话，你就不可能达到80-90%的那个准确率了。当然我们很担心的就是，如果让自行的去做检测，获得的结果是假阴性，本来那个人是其实是阳性的，但是结果显示是假阴性，有时候是因为收集样本它的棉签放的位置啊可能不够深，或者有时候是一名真实有感染到病毒的使用者啦，刚好那个时候他取不到蛋白质或者是病毒。 杨胜明医生建议人们在使用之前仔细阅读说明书，确保采样程序准确。他认为在现阶段这类自行采样的检测方式只能作为初步的评估，不能完全取代黄金标准的 PCR 检测。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接下来是关于全球气候变化这个大话题。近期发生在欧洲多国，特别是德国的大洪灾，引发了全球媒体的关注。像德国这样一个基建发达的国家，竟有100多人死于暴雨，听来有些不可思议。当地政府解释说，这和全球气候变化，特别是气候变暖有着密切的关系。气候变暖之后，空气中蕴含大量水分，很容易引起洪涝灾害。大至德国，小至一些人们都不太知道的小岛屿国家，都饱受气候变暖的影响。全世界一些小岛屿国家，例如像巴巴多斯、马尔代夫等等，这些国家排放的温室气体是最少的，但是他们也饱受着气候变化、全球变暖给他们的自然环境带来的极大破坏，例如海平面的上升、海洋物种的灭绝、洪水、风暴等极端天气的增加。好，我们就来听联合国新闻记者张丽对此的介绍。 巴巴多斯位于东加勒比海小安迪列斯群岛最东端，四周为海洋环绕，旅游业是其主要的经济支柱之一。该国总理米亚·莫特利表示，近年来巴巴多斯正在经历不寻常的天气模式，例如降雨量减少和干旱时间延长，气候变化也对巴巴多斯的经济构成严重威胁。2020年以来，新冠大流行使该国旅游业进一步受到重创。 We have had, for example, increasing droughts in our case in Barbados. 巴巴多斯的干旱问题正在加剧。我把干旱和水资源短缺称为气候危机的慢性非传染性致病因素，而飓风就是对心脏的攻击。当然，我们正处于心脏病发作的季节，但更糟糕的是，我们从小就学会了在6月到10月底这一段时期等待干旱过去。现在每年的旱季增加了2个月，所以对于我们大多数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一年有半年以上要面对洪水、飓风或大风的气候现象。 Floods or hurricanes or high winds for more than half the year. 马达加斯加岛位于非洲大陆以东，印度洋西部，是非洲第一大、世界第四大岛。该国属于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经济以农业为主，严重依赖外援，工业基础薄弱。马达加斯加财政部长李夏尔·兰德里亚·曼德拉图表示，过去10年中，气候相关灾害给该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Madagascar is not a small island. 马达加斯加不是一个小岛，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岛屿之一。我们面临很多灾害风险方面的挑战，不幸的是，我们也面临着与其他小岛屿国家同样的挑战。在过去10年中，这些损害造成的成本约为25亿美元，这是一笔巨大的资金。 About $2.5 billion, that is a lot of money. 在巴巴多斯和马达加斯加这样的国家面临越来越严重的飓风和干旱天气的同时，新冠大流行也给公共财政带来沉重的压力。 Our debt has gone from 177%.118%。 我们的债务水平从177%下降到118%，现在又回升到152%，主要是由于新冠大流行，其中大部分不是因为借贷增加，而是因为经济收缩。依赖旅游业的国家受到的打击最大。让我把它放在更进一步的背景下比较。 去年唯一比我们更糟糕的国家是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我们的跌幅是两位数，在东加勒比海地区，这一数字徘徊在18%-19%左右，阿鲁巴岛为25%，马尔代夫为33%。所以从字面上看的价值，至少倒退了10年，而实际损失相当于倒退了20年。 Of nominal terms, but more like 2 decades in terms of real losses. 兰德里亚·曼德拉图和莫特利均表示，岛屿国并非主要的排放大国，但依然承担了相应的责任，为应对气候危机投入的开支占据了国家的财政空间，以至于一些重要的服务被搁置。 Climate change is a reality, today's reality, and it will take time. 气候变化是一个现实，今天的现实，并且需要时间来扭转其毁灭性的影响。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因此这是一项全球责任。你知道，我们作为岛屿国，无论小岛国或大岛国，如马达加斯加，老实说，我们与全球碳排放没有关系。所以，是的，我们承认了我们的责任，但是这必须根据国际安排来完成。 Arrangements and so on. Fundamentally.To ask countries to have to carry the cost of borrowing. 从根本上说，要求各国必须承担并非由他们造成的借贷成本，并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该借贷成本和占据的财政空间，这意味着我们无法解决基本教育、住房和医疗保健问题，以及其他对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的事情，对善治和对创造更好的生活质量至关重要的事情。所有这些事情正在被搁置。因为我们的重心转移了，不得不面对由于世界各地人们的行动和贪婪造成的气候危机的现实。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表示，新冠大流行导致全球对储备资金的需求上升，并使各国用尽了其所依赖的有限的储备资金。为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9日已支持6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分配，推进向该机构的190个成员国分配货币储备，目标在8月中旬到位，帮助各国购买疫苗、资助医疗保健服务和偿还债务。 The most immediate relief that comes from the SDR allocation is this boost of reserves that countries will receive. 特别提款权分配带来的最直接的缓冲是国家将获得的储备资金的增加，它对参与国都是免费的。此举旨在部署集体力量创造这种被称为特别提款权的储备资产。世界正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我们在复苏时存在危险的差距。在财政空间和疫苗接种的支持下，发达经济体今年正在增长，比新兴市场、财政空间有限和疫苗接种较缓慢的发展中国家更快。所以我们今年、明年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做，以实现这一目标，弥合复苏中存在的差异，让整个世界一起增长。如果我们能够成功，经济益处是巨大的。如果我们克服这种危险的分歧，从现在到2025年，我们的产出将增加9万亿美元。特别提款权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To make them work to the fullest for the membership. 莫特利表示，特别提款权对储备资金有限的脆弱国家至关重要，以克服从新冠中的不平衡的复苏。 We are facing additional expenditures at the very time. 新冠大流行使我们的收入减少约1/3，而此时我们还面临额外的支出。所以我甚至不需要进一步解释这意味着什么。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我们合作，没有在新冠大流行之前进行的债务重组，天知道我们今天会面临怎样的局面。 God knows where we would be today. What is important is solidarity. 重要的是团结。面对现实，气候变化不仅仅与资金有关。不仅关乎于优惠贷款政策，不仅仅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责任。我们不会回到100年前，

It's 9 a.m. Beijing time.